当过赤脚医生。这个姓李的草医，他有祖传的甘鸡秘方。这个甘鸡呀，它是中医的一个病名啊，是一个儿科病。 嗯， 我们说正所谓三脉通百病无，那这个甘鸡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孩子的三脉出现了淤堵了。 这甘鸡有什么表现呢？ 那小孩面黄肌瘦的，那头发都焦枯啊，就是头上都是黄毛。还有呢，小孩子的肚子大，青筋暴露，还有吃不下饭啊，拉稀，这就是甘鸡的主要表现。哎，老百姓们都说，那李家的这个祖传的中医方法呀，还特别简单。 嗯， 不光是简单，它还便宜啊。这个180块钱就能治这个病。那这下子，远近求治的患儿还真不少。 嗯， 但是就这个老中医啊，他从来不公开他们家的这个方子是由哪些个药组成的。 是个秘方啊。 可不是嘛，人家几代人就靠这个方子吃饭呢。 嗯， 那我听了之后，那我真的是非常感兴趣。我就说中医它博大精深呢，我从医这么些年了，接触名医也无数，但是我知道在民间还有很多很多的隐医，手里呀有很多很多的中医药的绝活。我说呀，这样的高人我得去拜访一下，得去见一见。然后呢，我在打听了之后，我就找到了这位中医人。到了之后，我确实看出来了， 嗯， 他把这个方子看作是诊中之秘，在他口中是密不透风。 哦， 但是我也不着急，我跟他唠学问，唠中医，共同的切磋医道。我跟他谈了一些我的一些中医药的观点看法，这下子呢，他对我转变很大。之后呢，我表明了身份。最关键的一点是我无意当中提到一个人， 嗯， 就是首都北京的老哥哥。他一下子他就愣住了。 为什么呀？ 因为老哥哥是他父亲的师父。 哦， 当年呢，他父亲下乡来到这儿，跟这儿扎了根儿。我跟他说，老哥哥现在是国医大师级别的老中医了，我们关系非常好，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经常在一起会诊。很多中医重大疾病的患者的会诊呢，老先生他都会参与。 嗯， 我一看这一老还颇有几分的缘分呢，我就干脆的表明了来意。我说呀，我听说您这儿有一个专门治疗肝鸡的方子，能不能够告诉我，我会带回中医，让更多的患儿受益。 嗯， 他说别人我不告诉你，我怎么能不告诉呢？所以就跟我讲，这个方子实际上就是一味儿鸡屎藤这味中药， 嗯， 把它碾成末就可以了。 就这一味药啊？ 可不是吗？所以之后在他这个方法之下，我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嗯， 鸡屎藤这味药我用于肝胆脾胃病当中，发现这味药它确实有健脾消食、行气止痛、利水消胀的良好的效果。所以这个叫什么呢？就叫融会贯通、广采博搜。这一点呢，也是中医的老祖宗们所一直遵循的。在一些治肺病、肠痈的疾病方剂当中，都用到了冬瓜籽儿。 嗯， 大伙儿都知道冬瓜它是瓜果菜食之物，它的籽儿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嗯， 在医案当中就记载了为何用这味药。老先生当年呢，他发现 他自己种的菜园子里每年都会长出冬瓜。可是他自己想，我从来没有刻意的去种过这个冬瓜。后来呢，他就慢慢的找到了原因。原来是他妻子在买冬瓜做汤的时候，随手就把这个冬瓜籽儿呢，冬瓜瓤啊，里边带着那个籽儿啊，就扔到了猪圈当中。那第二年在种菜园子的时候，把这个猪粪呢又施到了菜园子当中，所以菜地里就长出了冬瓜。之所以呢，裴旭尧就发现这冬瓜籽儿抛入到猪粪坑当中，它能不腐烂，而且第二年凡是施用猪粪的地方都可以自然的生长冬瓜。而且老先生看到，越是在秽浊中生长的冬瓜，其味越是甘淡，更为爽口。所以呢，从而醒悟，此物擅长浊中生清，其籽儿的抗生力强，更属清亲之品。所以就根据冬瓜籽儿生清、降浊、清可去实的特点，把它用在方剂当中，就发现治咳喘、脓痰、肺痈、肠痈，还有妇女的带下以及湿热病的过程当中出现的浊湿阻滞的这个症状，那都有显著的疗效。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七个字儿， 处处留心皆学问。 没错。那么中医传承的经验它十分重要啊，因为中医医术它包罗万象，辩证复杂，光靠自个儿的总结积累，可能经验丰富了也就一辈子过去了。所以中医啊，它要有传承，有了口授亲传的经验，这个临症那就踏实得多啊。治这个有这个疑难症啊，复杂的这个病患的时候，你一计不成，已有他计可施，处方用药上那也自然灵活呀。咱打个比方说啊，治肝病啊，这肝病也是个大病了。其实这肝病主要就是三脉出现了问题，三脉通百病无，气脉出现了淤堵了，那这个肝病它就产生了。所以治肝病它主要就是围绕通气脉来解决。我跟你讲啊，那听众朋友也听着，这个古代它有通气脉的经方，就是现成的这个方子有好几十种啊。你做大夫的来了病人了，你要选用的话可以说让你眼花缭乱，但是在中医，历代中医先人留有治肝老方，那用起来就方便灵活了。而且内容呢也很丰富，而且是经过不断的验证。比如说有四逆散，专为疏肝解郁行气的主方，有四物汤，这个四物汤呢是专为补肝养血活血的主方。还有呢当归四逆汤，这个药呢是为温肝散寒之主方。然后我们后人呢就在主方的基础上各随兼证，加减辩证，做到一人一方就可以了。这就收到了止减预繁的效果。 这也是中医传承的一个效果。 是啊。你看以前那会儿是90年代的时候啊，离我们中医不远有一家人，也是中医，姓李。有一天下晚，他走在前头，他媳妇儿呢抱着孙女儿就来了。我一看，从这个行内的规矩来说，同行上门必有危急之症。果然这个李大夫年仅2岁的孙女儿病情很重。我们都是同行，都是中医，李大夫就说了他孙女儿患腹泻一周 无好转。一开始呢，他以渗湿的治法应用无效，然后又用温中健脾，人就是腹泻不止，而且一连一周的时间，这个孩子已经虚脱了。 嗯， 老话讲啊，好汉架不住三泡稀，你别说一个两岁的孩子没日没夜的拉。 嗯， 我看了看这个患儿，外形瘦弱，脸色无华，汗多烦躁。孩子的奶奶就讲，半夜里常常惊醒，大哭不止。我看了看这个孩子的指纹，是清淡的。这孩子一天能腹泻七八次，吃油的食物那就拉得更厉害。那么从祖传脉诊的这个脉象上来看，脉象一张一弛一紧一脉，这个属于阴阳两虚，是三脉淤堵所致。 嗯， 那么我就根据验老祖宗留下的经验，如果一个人阴阳都不足，补阳则阴结，就是阴伤了，乌阴则阳脱。 嗯， 所以不能单纯的补阴或者是补阳。 那该怎么办呢？ 哎，这个老祖宗就有交代了。 嗯 啊，可将以肝药治之。 什么是肝药啊？ 这个在验当中有这么一个方子。 嗯 啊，其中有一个专门通三脉，治疗妇女脏燥病的一个甘麦大枣汤。 嗯， 这是肝性的方剂。 这个妇女脏燥病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症状呢？ 啊，不太明白。 嗯， 就是中医上认为呀，咱们妇女同志精神抑郁，心里烦乱啊，无缘无故的悲伤，或者是无缘无故的哭，一个人呢就是哭笑无常了。还有呢，哈欠，打哈欠，频繁的打哈欠啊，为主要表现的情志疾病，就叫妇女脏燥病。那就可以用这个方子的肝性来调治这个孩子的阴阳两虚的这个病症，然后再结合其他的症状表现，在这个方子当中加蝉蜕、仙鹤草，还有扎炭，这个处方啊，一共是六味药，给这个孩子吃了三剂药，孩子就止泻了，晚上睡觉也很安静。所以呢，凭借中医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老方子，经过灵活应用，就取得了治疗成果了。 嗯， 那还有一次，是在1986年的6月。当时有一个女病人45岁，这个女病人什么问题呢？她就是白带多，来就诊了。 嗯， 她说这白带啊多得不行，自己说平常心烦心慌啊，胸闷打嗝，经常是坐卧不安，失眠多梦，而且还说自个儿脾胃消化不好，有点消化不良，大便呢有点稀啊，这个白带特别的多。在别的地儿啊治疗了一个多月没有效果，那么我在给他通过祖传的脉诊诊脉的过程当中，就发现病人的脉象细中稍微有竖象，舌质淡而苔微黄。我问了他，我说你之前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得没得过其他的病啊？ 嗯， 啊，你别光说这个病啊，最近的什么病啊得过？他就说了，两个月前曾经外感风热。那么经过我整个的望闻问切，我认为患者虽然属于虚症的表现，但是他体内的余热没有被彻底的清除。 嗯， 倘若我现在按照虚则进补的原则，那肯定使这个病人热上加热，血脉淤堵继续加重，那对病人呢就是无益的。 嗯， 那如果说我只清病人身体当中的热， 那恐怕寒凉的药物呢，又会使病人他就变得更虚。 哦， 血脉呢更加容易沉淀垃圾毒素，这个做法呢也不利于好病。所以我就再三的思考，决定呢以中医老祖宗留下来的百年老方，叫栀子豉汤，来立法最为合适。 嗯， 能通过它调和阴阳，来达到清热的作用。那么在这个方子里啊，有栀子这味药。 嗯， 这味药它是一味苦寒药。那么从这个性味上讲，苦寒的药会使病人虚上加虚，尤其是栀子对这个本身大便它已经比较稀薄了， 嗯， 大便溏泻不成形，可能会重上加重。 那怎么办呢？ 嗯，这会儿我就突然想到了啊，中医曾经有先人在用栀子的时候，他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你知道他怎么办吗？ 怎么办啊？ 他们当时就来了一个偷梁换柱的方法。 嗯， 哎，这个栀子花它受阳光沐浴，苦寒之性相对平和，所以呢用栀子花来代替栀子，就拟了一方。栀子花七朵，香豉九克，腊梅花十二克，佛手花六克，远志四克，甘草三克，另以冬瓜籽儿60克，单煎带水。这你听懂没有？ 嗯， 没听懂我再讲。就是把这个60克冬瓜籽先熬，熬出来的这个水再去熬那些个药。 哦， 而且那些个药先得浸泡半小时，微煎数沸，就是让它滚几滚啊，然后嘱咐病人分3次温服。我告诉你，3天后， 嗯， 患者高高兴兴的来中医治谢。 哦， 说吃药之后顿时感觉心胸开朗，烦闷没有了啊，睡眠也变得香甜，白带呢也恢复了正常。 嗯， 还有一位女病人患崩症。 哦，崩症。 嗯，这个崩症就是中医上讲的下身血流不止，血崩。 哦， 啊，这个月经来了干净不了了，特别多的血。那么经过望闻问切诊断呢，这个病人寒也好热也好都没有明显的特征，只是病人他说了一句话。 嗯， 他说下身流血的时候觉得有灼热感。这个时候就因为他这一句话，我想起了先人诊断积累的经验，血下阴中厥热，必属血热止崩，那就是血脉不畅。 哦， 所以当即给出方剂，地榆120克，米醋同煎。啊，就这么一味药用米醋来煎。 嗯， 这个病人昼夜连服2剂药，血就止住了。 嗯，这也是总结了先人的一个积累的经验。 嗯，那这个其实就说明了什么呢？有了口授亲传的经验，知道疾病的病根它就在三脉上，那三脉通百病无，那么咱们临症的时候就踏实的多啊。治有这个疑难复杂的病患，处方用药呢自然它也就非常的灵活了。所以大伙儿看啊，上千年的中医药它是有大智慧的，只要呢咱们把真正的古医啊古法啊给它传承下来，并且发扬下去，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受益。因为我们看到或感受到这样的事实，最近几十年来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 嗯，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疾病的种类以及死亡率却在飞速的发展，结果呢 就是更多的人在现代医疗技术的庇护下过着疼痛与疾病相伴的日子。咱们放眼看看大街上的人，几个人没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肿瘤、关节炎以及各种慢性病啊？那一些病人在临床上也跟我讲，我这个病啊怎么就越治越多了呢？本来我就一个高血压，这会儿怎么又出现了心脏病了？治着治着我现在怎么就失眠了、便秘了等等等等。那要我说，咱们还更要看到这种现象的背面呢，它有更大的隐患。这个病越治越多，病一多吃什么多呀？ 那就吃药啊。 那吃药越多，那就病更多呀。 嗯， 所以最终就造成了摁倒葫芦起了瓢的恶性循环啊。这个病治来治去，最终还逃脱不了开肠破肚放化疗的厄运。对此各位听众朋友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是否应该反思当前的治疗方式呢？所以现在呢，慢慢的人们就开始不得不重新的重视审视上千年的中医了。但是当大家伙想选择中医的时候，却又总是遇到伪中医。一些中医门诊挂着中医的招牌，却丢了上千年中医老祖宗的传承。那么这些中医院门诊没有正宗的医术方剂，医生呢只是凭借自己的经验照抄经方，不懂得加减辩证。还有一些医生因为没有师承，缺乏深厚的诊断啊，开方的经验啊，更重要的呢是什么呢？在煎药的环节，一些中医院中医门诊不掌握传统中药的古法技术。什么样的药材需要怎样的炮制，是蜜制还是酒制还是醋制？还有呢，在煎药的时候，什么药材先放，什么药材后放，什么时辰放等等。如果不明白古法中医的中药的讲究，煎煮出的汤药在效果上是很难保证的。那么除了这些没有质量的中医院啊，中医门诊之外，现在呀更加让我揪心的还有一个事儿。 什么事儿啊？ 这保健品泛滥呢。有一些人打着中医的幌子，却叫卖着包治百病的保健品药品，这是对中医明显的相悖。大家伙儿得记住，中医在治病方面都没有包治百病的药，只有一人一方的药。谁在宣传他这个药能治这个病又能治那个病，那一定是在夸大宣传的。那这样的产品只会让咱们老百姓的病雪上加霜，耽搁病情。所以呢，我有几点希望啊。这第一个，我希望如果你已经通过西医的方式治了多少年的病了，那我希望你改变一些以往的治疗方式，你找中医看看。这才是我们老祖宗经过几千年的研究出来的适合后人治病救人的方法。第二个，我希望我们在选择中医治病的时候擦亮眼睛，别选择到伪中医，让你的错误选择使中医背上骂名啊。这第三个，我希望中医企业中医人，我们共同来肩负中医使命，我们多多的积德行善，我们别丢中医老祖宗的脸。那我跟你讲，根据我这么些年的中医的临床经验来说，中医中药治疗其实很简单。我行医50多年了，

啊。 那我这个膝盖经常好发冷，都就这一个地方是怕冷。 这个不着急，听我慢慢的跟你讲啊。因为你有糖尿病，糖尿病呢，它的血液循环啊，身体当中的液体的循环都不畅通，会产生淤堵。那如果说淤堵了以后呢，那你这个地方不光是水肿了，而且呢，不通则痛，对不对？ 那 第一个教给你一个食疗的方法啊，咱们说有钱没钱都治病。那个现在不是卖玉米吗？那玉米须子，玉米须子煮煮水喝，啊，煮水喝，它就能利尿。这尿一利呢，你立马这个腿就不肿了。而且走路呢，腿脚轻松。如果没有玉米须子了，那怎么办呢？那药店里有卖的，也很便宜，也不贵啊，也不贵。哎，这个就是告诉你啊。 啊， 冬瓜皮呀、啊，吃冬瓜也利尿。冬瓜皮别扔了，冬瓜皮煮煮水呢，喝喝水呢，它也利尿啊。 啊，那好的。 好，我这儿呢也给您开个方子啊，整体的调理一下，你的血液循环畅通了，代谢基本上正常了，那么这个失眠的问题它也就解决了啊。 啊，好嘞。 生黄芪20克，白术20克。木瓜12克，泽泻10克，石菖蒲10克，郁金10克，丹参20克，川芎10克，乌梢蛇12克，炮山甲10克，土元10克，鸡血藤30克，蜈蚣2条，地龙12克，桑枝30克，远志10克，还有这个茯苓10克啊，这个药我给你开了。开了以后呢，这个药里呢，因为你有糖尿病，所以黄芪白术呢给你补气健脾燥湿。泽泻这个是健脾祛湿的，菖蒲还有这个郁金，它们属于是芳香开窍，让你脑袋比较清醒啊，芳香开窍化湿啊，还有呢把这个寒呢给你去一去。丹参川芎活血去瘀啊，给你通行血脉，气脉血脉经脉嘛，血脉不通给你通通血脉。乌梢蛇、蜈蚣、地龙是祛风活血，炮山甲呢是给你疏通经络，气脉血脉经脉通，以后看情况。听明白了吗？哎， 好的。 哎， 谢谢徐主任啊。 不用谢，不用谢啊。 我要一定好了，我一定给你先报个好喜 啊。好好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好，再见。 谢谢谢谢。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您好，这位朋友。 你好啊，徐主任啊。 啊啊，有什么问题您抓紧时间说啊。 哎，好了，好好好。那突然间就听到您的声音了。 啊啊。 听到之后啊，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嗯嗯，谢谢谢谢。 听你给患者治病的那个过程和您公爹的那个记忆啊。 啊， 就觉得好像是喜来乐那个高水平 啊。是吗？跟那个喜来乐 哎 总是有些方法。 我就向您请教啊， 嗯， 这个公爹的水平也非常高， 嗯， 所以您这个可以说是也是不错的，就受到人们的这个信赖 啊。 我呢准备啊，就是我本身呢是今年我跟老伴儿啊都是81岁 啊啊， 我本身是糖尿病，另外有时候血压高一些， 嗯， 那个什么呢，四肢的总觉得发冷没有劲儿， 嗯， 现在啊比较消瘦， 嗯， 我就想啊向您呢、啊、求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方子，帮我治一治 啊。 就是走路啊也是没有劲儿，就从去年开始 啊， 就是这么个情况 啊。降糖药再吃吗？嗯， 啊，吃吃。 嗯，吃的。嗯，那您的血压是多少呢？ 血压有时候180，但是呢有时候还下来， 嗯， 啊，压差比较大 啊。 压差比较大，您动脉硬化了啊，血管已经堵了。 哦哦， 就是我讲的气脉、血脉、经脉，它已经开始不通了。除了这些个之外，在您身上还有什么别的病啊？ 就是有时候脚啊，局部那个地区，有时候疼一下，疼一下。 哎呦， 右脚的那个就是右脚涌泉穴的前面到脚趾的那一段发木。 发木， 大脚趾有点那个叫灰指甲，稍微有一点， 那就当心了。这样子啊，我给你开一个中药方，稍后呢你就可以把方子抄了 啊。 您这个方子里呢，治疗这个糖尿病啊，中医叫消渴症啊，浑身发冷，说明元阳之气也不是很足。我给你用附子十克，肉桂十克，熟地十五克，山萸肉二十克，枸杞子十克，五味子十克，淮山药二十克，茯苓十克，党参十克，黄芪十五克，丹参十克，川芎十克啊。这个药里头呢，我是这么考虑的：附子、肉桂啊，是主要呢是给你温肾助阳；熟地、山萸肉、枸杞子、五味子呢是给你固肾益精。淮山药呢是滋养你的脾阴的啊，固摄精微的；茯苓健脾肾湿；党参黄芪呢给你补益人的正气，正气不足了，元阳之气不足了。丹参啊，这个川芎呢是活血化瘀啊。这里头有一个什么什么呢，就是我用到附子了。附子这味药是要先煎，先煎一小时 啊， 因为它有一定的毒性，一小时以后再把别的药，正好呢你煎这个药的时候别的药就在凉水里泡着，等到这一小时煎完了，把那个药搁在一起再同时煎每天呢早一次晚一次的服用。那么中医这个服用药呢，它是有时间讲究的，叫做按时辰给药。像您呢，这个早上在七点前后吃一次中药。 七点。 对，晚上五到七点的时候吃一次中药。好了，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哎，好了，谢谢你，谢谢你。 不用谢，不用谢。 太感谢你了。 哎， 好了， 再见。 好。 又爱上心。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它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我又把我自强，几百草原上，这世界都香。 提醒一下，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你好，徐主任是吧？ 哎对，你好。 哎你好你好，我今年59岁了。 啊。 我是2011年5月份啊开始是那个叫天包疮。 哦，这个麻烦了。 可遭罪了，也不能穿衣服，破了以后不能穿衣服，不能睡觉。挨着什么地方皮肤都破。然后呢一直吃的是激素，8年了到现在。一吃激素然后也配合着看中医呢，效果都不太好。上半年呢还可以，到了下半年就复发。 下半年复发。 对，特别是到9月份之后，然后一复发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呢，把激素药呢就加大，加大以后呢，好了一点点了，再慢慢往下减，减到这个8、9月份的时候又不行了，人现在人很消瘦， 满月脸。 我吃了药以后呢，血糖高，血脂高， 然后吃了激素以后呢，我的眼睛也不好，去年呢做了白内障，两个眼睛都是要白内障。 嗯嗯。 每次一发病的时候呢， 嗯， 这个眼睛视力就下降。 嗯嗯。 嗯，现在呢，我吃了这个已经开了第五次了，皮肤各个方面都很好。 嗯、都很好。嗯嗯。 视力的时候，一个眼睛是0.15，一个眼睛是0.2。 嗯嗯。 就是看不见，有一只眼睛基本上就看不见什么， 嗯、 就能有光感，两只眼基本上就是光感的那个时候。 啊。首先我告诉你，糖尿病最先的一个并发症 啊就是逐渐我们视力的损伤啊。您刚才讲的这个病症呢，它是一种皮肤病，也是一种叫慢性的复发性的这种天疱疮，这种皮肤病啊。 嗯， 那这个病情呢，它是一个比较重的，而且呢不太容易好转的，往往呢跟身体当中的热有关系。你怕不怕热？ 怕热。 我问一下你的肠胃情况好不好？ 嗯，还可以。 那你的肾好不好？现在 肝肾检查他说还好、 嗯、还好是吧？因为本身糖尿病它就是脾胃肾还有肺，而皮肤病它就涉及到肺，肺主一身皮毛。你今天问到我呢，我是这样，我今天给你开两个方子啊，主要针对你的湿热和你的那个体内的痰淤堵的这个痰给你通经络。一个呢就是一个外用方，黄柏15克，苦参20克，大黄10克，明矾20克，花椒3克。这个呢是煎水熏洗，是外用的啊。那么口服的药呢是这样的，金银花15克，连翘10克，防风防己各10克，白芷10克，当归尾10克，陈皮5克，赤芍15克，丹参15克，川贝母这个是给你化痰的，这个呢只要是粉，这个粉呢不要跟这个药煎在一起啊，药煎好了，这个川贝因为是比较贵的，只要放在碗里煎好的汤药一冲就可以吃了。花粉30克，乳末10克，泡山甲6克，皂刺10克，蒲公英15克。你这个中药呢，不能见好就收，因为毕竟 有 8年的时间，对，好不容易能好到这个地步是不容易的。然后你到好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激素药你要减的时候，问一下你的主治大夫，我怎么个减，开始减多少。然后中药还要服用。 那时候严重的时候，耳道里面、食道里面、眼睛 是 都是的。 对，它哪儿哪儿的都长啊，这个也让很多我们西医的皮肤科大夫也头疼，只好让你用产品。 我亲眼住在医院里面，亲眼看到人家这样子就去世的，亲眼看到的。 所以， 因为它流失的全是蛋白质。 是啊，那您想想看，您现在这个用药能够治到这个程度，真的是自己是听了节目以后误打误撞吧，试一试吧，试试好效果了。 妈妈80多一点的，他说：“哎呀，你要是碰到这样的医生，给你看就好了。” 啊， 很好， 行啊，我听着， 真要感谢 大伙儿夸我们，特别高兴，又给一个患者治好了。 是的，我也最开心，家里面人还有我们老妈妈都很。 其实啊， 妈妈80多岁，我病重的时候饭碗都端不起来，都是靠妈妈来喂我吃饭。现在这样子好多了，我能下楼买菜，也能接接小外孙子，上幼儿园。 太棒了，太棒了， 做点简单的家务可以了，现在。 嗯嗯。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好，谢谢你，谢谢你。 哎，不用谢，不用谢。 感谢你，真的感谢。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嗯，好，再见，感谢。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啊，你好啊，你是徐主任呢？ 哎，我徐桂英啊，你好。 啊，我好啊，那你好啊。 哎，请讲。 真不易呀、 啊。啊，真不易。 啊， 确实是不易。嗯。 你现在可累了，忙了都。 啊，您要想问我什么问题您说啊。 我想问啥问题呀、 啊、 我是在这买的药、 啊、 我就听你广播 啊， 我买的药 啊， 我们家孩子是跟你说实话，我们孩子都不信，别人骗的 啊、嗯嗯、啊！ 我说骗我骗一会儿我就骗我喝出来 了，嗯 嗯嗯，我是这么买的，买了吃的吧挺好，你现在都好多了， 比之前好多了吃着、嗯、 啊， 嗯， 现在我说话怎么原先说话都没劲儿， 哦，原来说话 我这病吧都样都多多，我也不在乎，就是走到主要上不来气儿， 上不来气儿、嗯、 啊，都上不到就那劲，我上不来气儿，像气儿喘不出来了，就那样， 嗯， 嗯， 嗯， 我现在我好多了，就谢谢你吧。嗯， 现在好多了。 哎， 嗯嗯嗯。 完，我这小肚子有肿胀啊，胀成敲鼓那么声似的。 哎呦， 就那打嗝子，要打啥时候那么打呀？ 嗯嗯 嗯，现在嗝子不那么打，有时候会打，打不肚子不那么胀了。 啊，肚子不那么胀了。嗯 嗯， 嗯。 我睡觉吧，羊毛咬不能睡。 嗯。 左边不能睡，一可右边那边躺着睡。 左边有心脏，啊，可、 嗯、 左边睡觉呢，觉得有点上不来气儿。往右边睡可以啊， 啊，就右边躺着。 嗯嗯， 完现在右边哪边羊毛脚又能睡，坐右边也能躺，左边也能睡了。 哦，现在左边也能睡了，那说明比之前好多了， 啊、 是吧？ 对呀。 嗯嗯， 完我这眼还有个眼睛吧？ 啊， 看啥回话的？现在眼睛还是回话的。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86啊。 86哦，86 啊， 啊， 眼睛是不是有点白内障了？ 可能是。 啊，可能是您上医院查过没有啊？嗯， 我没查过呀。 哦，没上医院查过， 没看过眼睛，我就看检查病了，没检查眼啥，我还没说出啥来。 嗯，那你说我看东西不清楚，让他查查眼睛，他没说啊？ 啊，没有，没查出来 啊。 完、哦，我寻思这右边里头有时候 啊， 现在真真响啊。 啊， 就是头年我上医院看病去了 啊。 完了，大夫看我说我这里咋着？这是叫唤呢？ 啊， 叫可响了，肺子是心脏是，他看了半天没说出啥来。 你说哪儿响啊？ 我就那个左正右呀。 啊， 就在心口窝这嘎巴下吱吱响啊，就是肚子里头那个的响，就是像那小叫似的吱吱的。 啊， 你现在这吃药它不响了。 啊啊啊！ 嗯，我现在有眼睛。 啊。 这家眼睛长这么糊啊，看啥回话还看不准 啊，眼睛看东西有点花，有点模糊，是不是啊？ 对呀、 啊。啊，我估摸着您的眼睛啊，第一个可能性啊是白内障。 嗯 啊，得白内障的这个老年人呢，您都80来岁了，眼睛看不清，有的人60多岁他的眼睛就不行了。 对呀、 啊。啊， 我咋头年下半截 啊， 我因为隔一身十来厘米远，我能看见人了，眼睛鼻子我都分清了 啊！ 你咋去下半截看不远前就看不着了 啊？您这个 眼睛透红缺黑的，啥也看不着。 哎，我跟您讲啊，您这个眼睛呢，它这个大问题啊，不能拖。第一时间呢，您上医院去查一下。如果说是白内障的话，您可以呢做一个手术。大家不要以为白内障到最后我瞧不见了，我再做手术。你那个时候做手术已经没有用了。啊，白内障你一般的话 0.5 以下的视力或者到 0.3 这个视力应该到医院去做手术了，做了手术他立马能看得见，但是如果到医院检查您不是白内障，您是眼底的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因为是眼底板坏了，你再做手术啊，他也不管用了，这钱就不用花了啊，眼睛这个真的不能拖，脱了就没有后悔药吃了，如果是白内障就完全可以做手术啊！我呢是这样的，像我讲的一通一贯的疗法，同样就像您现在用的一通一贯的疗法，同样 不错呢 啊，同样这效果也不错，对不对 啊？ 咱说有钱没钱都治病，开三脉的功法大家也可以去学啊。好了，还有别的事儿吗？啊， 没有了，谢谢你了啊。 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 嗯， 好嘞，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啊，好嘞，谢谢啊。 啊，不用谢。 我也不会说啥。 啊啊啊啊、好，再见。 啊，再见吧。 哎，再见。 好了。 他诠释的是